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清楚。上一次讲咗楞严咒，总共分开五回。五回的名称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没有人立刻讲出来看看先、啊、抽了有没有抽来到。第一回呢是毗卢遮那偈回，是讲毗卢遮那法由个心里面流出这个心咒、啊、那呢是总共有137句，分12段讲明。第二回呢是应化应释迦牟尼佛应生法、啊、应化回分八段。第三回是观音菩萨合同回、啊、第四回呢是光藏智摄回，第五回呢是文殊菩萨宏前回、啊、讲完这个咒的大致的内容只是讲得一滴那么多。咒呢是总一切法慈无量义，是法的功德是无量无边，我们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耳，我们是讲不到的。不过大致上呢是我们知道的内容是这样。那今晚呢就讲到楞严咒的功德了。那恭喜你们，你们七日里面呢已经撞了很多楞严咒，功德好大好大了。我们现在看看个功德究竟怎么大呢？法呢是同阿能介绍给阿能听，即是介绍给我们知道重咒的功德，所以呢就劝我们是持咒。首先呢是明这个法果上的功德、啊、法话阿能是佛顶光在色灯多波灯啦，秘密骑陀微妙相具，出佛生十方一切之法、啊，我们知道这个咒能够出生十方之法，十方之法呢都是由这个咒出生。这个咒是不是诸佛之母啊？是的。那现在你们重咒呢，你就是增佛子，将来呢不久的将来呢就会成佛的了、啊、那这个咒是在哪里来呢？法说法顶光聚，法顶光聚呢是咒的类似，讲明咒的类似。这个咒原本是从佛的顶放光，光中有莲花有化法，然后所摄的神咒，因此叫做佛顶、哦、因为佛顶是光明炽盛，好像大火聚那样，叫做佛顶光聚。这个咒的例次是在佛顶，咒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色灯多波灯啦。这个咒呢是在前面讲是加个摩诃色灯多波灯啦，即是说大白圣区是神咒的名字，也是神咒的体、啊、上阳三大。神咒的名字叫做色摩诃色灯多波灯啦，翻译中国叫做大白圣区、啊、大白圣区前的理体是什么呢？前这个众生本具的三大，体大、相大、样大三大，这三大呢也是知佛果上所证的三德、啊、体大是什么德啊？法生德、啊、上帝呢是波野德，样帝呢是解脱德、啊、这个三德，这个三德呢本来是没有秘密可讲的，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的，但可惜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所以变成秘密状、啊、为法而法，然后能够知道，所以叫做秘密。咒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是经里面没有的，是孤起众，所以孤起众，因此叫做骑陀秘密骑陀、啊、这个咒、啊、 的文字呢是很精妙、很奥妙，因此叫做微妙章句。这个熄灯多波灯秘密骑陀微妙章句能够有什么功能呢？是能够出生十方一切之法，即是说没有哪一个法是未持过这个咒的，凡是持过这个咒的都可以成法，那你们呢就是未来之法了。那呢我就不敢轻慢以等，以等皆当作法了。那这个出生十方一切之法呢是讲明这个咒的功用。假使跟我们十方世界里面有修行的人能够一心重持这个神咒呢，都可以舔烦恼正增替理，契入这个异类众生，结果就成就这个无上佛果菩提咯。所以呢就说出生十方之法，这个是总显这个咒心的功德事性，能为之佛母。咁好啦，以下呢就个别分别嚟显示呢个咒嘅功德，有十点吓。第一呢就係、十方而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之觉。即係话十方而来即係包括所有法㗎啦。所有世界不超出十方，都是因为重视这个咒心得成无上正遍之觉。无上正遍之觉即是法果菩提、这里呢因为个咒的功德广大。咒是什么钱啊？是什么钱啊？咒是什么钱啊？物钱，没错了。经呢显钱，无论显前物前都是前这个三二来众生、三前这个整个二来众生呢是成这个咒，所以叫做心咒、不要误会说硬阿罗尼最后那几句才是心咒，即是说整个二来藏、三二来藏、空二来藏、不空二来藏、空不空二来藏，三个藏啊，三藏啊，三个二来藏性呢就成这个咒心，所以叫做三咒。整个咒呢，整个灵验咒呢就即是二来藏心，所以叫做咒心心，所以这个灵验咒可以叫做心咒，也可以叫做咒心。十方而来呢就是极果，是已经成了佛了。果呢又必定有因，如果不修因怎会有结果呢？所以十方而来呢都是因为以这个咒心为秘密的因，所谓二来密因来去修去证，然后呢可以现成果地无上正遍之果。正知是佛的实智，知一切法平等的真理，遍知呢是佛的虔智，能够知一切法现起个别的体性，虔实不二叫做正遍知，即是佛的一切种子、法果所证的这个一切种子是什么？是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法性，但是因为我们迷了呢，迷增起妄，所以呢是不能够显示这个真实。现在十方如来的十方，现在十如来有多少生？有法生，有应生，还有什么报生、十方而来的法生而来呢，因这个咒心呢，所以呢就明白了这个而来藏妙明心言，真真实实是空又不空的意思，所以证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就是不空，智呢就是空，所以成就这个无上正遍之觉。 十方报生以来呢，是因为持诵这个咒心，所以能够明白如来藏本妙言心二实空的意思，即是明这个真谛理，这个是明这个中道理，现在这个是明真谛理，所以能够成就一切智，由这一切智呢去证这个无上正遍之觉。十方以来的应生呢，是因为持诵这个咒心，所以呢明白这个如来藏言明心妙二实不空的意思。不空就是俗谛理，是明白这个俗谛理呢，是成就这个道种智的无上正遍之觉。这一点，第一点，所以第一点是显示这个神咒的功德普能积聚菩提力，大家都成佛，普遍令一切众生成这无上之觉，就是这个力，十力之中是这个普能积聚菩提力，这个是咒的功德之中，果上功德之中第一种。第二呢，其次呢，讲到十方而来执此咒心，降伏之魔制之外道，执因为这个咒呢等于的功德等于这个金刚宝尺一样，一支棒，一支宝尺就执住它，十方以内执这个咒心的宝尺呢，内能够降伏烦恼魔，外呢能够降伏这个天魔外道，因为十方而来执这个咒心呢，二十不空，不空的意思呢，就能够降伏十部土之魔外道。十方而来执这个咒心，二十不空的意思呢，就降伏方便土的之魔外道。十方而来执这个咒心，二十空意呢，就降伏同居土之魔外道。嗱，同居土呢，我哋就係众，我哋凡夫众生係执有，执有呢，十方而来执呢个咒心嘅空意呢，就破呢个有。方便土嘅众生呢，就执空，方便土嘅众生係执空，所以呢十方以来执这个不空意呢，就可以降伏方便土的烦恼同埋外道。外道是什么？不是说只是真的有一个人是在那里，心外求法叫做外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外道，因为不明这个真心的理体呢，而向外追求呢，就是叫做外道。烦恼就是魔，那十部土呢，是执有二边啊嘛，唔明白呢个中道空不空嘅意思，所以十方以内咧执呢个空不空嘅宝尺啊，就可以降伏十部土虔诚嘅菩萨嘅无明烦恼魔，同埋呢个心外见有中道可证嘅呢个外道啊。咁呢一点咧，第二点咒嘅果上功德咧，就是说能够降魔制外的威神力，降伏这个烦恼魔，制伏这个外道，有种这种威德神力。第三点呢，就是十方以来成此咒心，坐宝莲花仍未曾觉。嗱，我们现在如果要过海，而家冇海过系咪？要啊，都系啊，都要过海啊，通隧道通过嘛。咁我哋就要坐车咯。以前就坐线，而家坐车系咪？就有所乘。譬如话我翻去美国就要坐飞机咯。咁啊，人有言行咧，必有所乘啊。而家呢个神咒咧，就等于啊大白牛车。嗱，我哋知道现在咧就太空火箭啦。以前不是的， 以前最小的呢就鹿車啦，鹿仔拖的車啦，或者牛拖的車啦，最大的就大白牛拖車，個力量大啲啦，魄力大啲。咁所以呢就以呢個大白牛車呢係比喻呢個大城。呢個鹿車呢就譬如呢個中城，羊車呢就譬如呢個小城，以前係咁樣比例下。咁呢個大白牛車就譬如佛城啦，因為知佛呢係乘呢個大白牛車呢就可以應未曾覺眾生嘅機。若果應該以菩薩嘅機法就乘呢個咒心呢入呢個十部土教化呢個虔誠菩薩，如果應呢個二乘嘅機呢法呢就乘呢個咒心入呢個方便土教化二乘聖人，如果應凡夫嘅機呢法就乘呢個咒心入呢個凡聖同居土。呢一點係顯呢個受咒個功用咧，係神速周遍啊！所謂扶言隨言扶感美不周，即係話隨呢個機緣係去感應呢個眾生嘅機係周遍嘅。呢、这個就係顯示呢個神咒嘅功力咧，係速疾周遍神通力。第四點神咒的功德呢就是十方而來含此咒心坐未曾覺轉大法輪，含是很有意思的、啊、如果我現在講經講講下，如果我沒有氣沒有力呢，那你給一塊什麼給我含字呢，我就講得很大聲了，是不是、啊、給一塊什麼、啊，高麗心啦，人心啦，最好是長拔生的人心啦，是不是？那這個咒呢就等於心的力了，咒心啊，即是有這種功力，令法呢十方而來要轉法輪的時候呢是能夠在這個無盡藏的智慧之中陷住這個咒心、啊、所以就能夠發揮四遍八音说法离生。若果含这个咒心空的意思呢就可以入这个同居土剪这个生灭法轮，或者剪这个无生两种四体法轮。若果含着这个咒心的二十不空的意思呢就可以入这个方便土剪这个无生无量四体法轮。若果含这个咒心二十空不空的意思呢就可以入这个十部土显无量无作四体法轮。这个所谓、生灭无生无量无作四体你们听过啦，是不是听过嘛，明白嘛，所以你基礎打好呢講到這裡你就自然明白了，這個是四教義眾通別現，四教義眾教是講生滅四態、啊、通教呢是講無生四態，別教呢是講什麼無量四態，現教講無作四態，即是說十方而來、啊、含著這個咒心空不空空不空三二类状的二理就可以应三土众生的机为这个众生说法、啊、这个是显应机是法普道力，这个神咒有这个应机是法普道力。其次呢十方而来持此咒心能依十方摩顶受记，自果未成亦依十方望佛受记、哦、这里含有这个因和果，能依十方摩顶受记呢就是已经证了这个果、或者自己未证果呢能够依十方望佛受记呢就是因、哦、 無論因同埋果，都係靠呢個咒心啊。若果想前手用嘢咧，就有所執持啊。十方以內持呢一個咒心啊，能夠以十方國土為菩薩受記無上道嘅記，或者十方未來之法，即係等於我哋啦。啊、我哋能够持这个咒心呢，虽然是未成就这个佛果，但是我们现在在修因期间呢，能够持诵这个咒心、啊、十方以内都会为我们受记、啊、受记我们将来一定可以成佛。这一点是显示这个神咒大慈护念加持力，能够加持未来之法，是出成菩提、哦、第六点的功德呢，就是十方以内依此咒心能依十方八制困苦，所谓地狱、饿鬼、畜生、朦胧、阴哑、烟憎秽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大小之患同时解脱啊！擦能、冰能、黄能、玉能、方火水能、饥渴贫穷、应念消散啊！呢、这个咒嘅功德非常之大啊！咁因为依十方以内依靠呢个咒心嘅功德能力咧，所以能够响十方世界八制一切苦恼众生的苦，一切众生有什么苦呢？地狱众生是苦，饿鬼众生是苦，畜生道众生是苦，印度又如何？印度孟的、弄的、阴的、哑的都是尘肺人，很苦。好，我们现在呢是又不孟又不弄又不阴又五六根具足，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烟憎秽苦啊？有啊。我们有没有爱别离苦呢？都有。有没有求得苦啊？好多啊。有没有五阴炽盛苦啊？有，除非没有这个身体啫，是吧？有大小之患哦，在这个药师经里面讲的患呢，即是灾患，患非礼患祸啊，是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生命毫无保障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任何一样东西跌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是属于患。有些人死呢是该死而死，有些人是不该死而死，不该死而死呢就是患非礼患我了、哦、我们随时都有这种什么，但是呢我可以保证你们不会了。为什么？因为你中了七日大灵验咒嘛，一定消灭了，这些是不是消灭了？痛是解脱啊！你知道啊，所有呢啲啊，仲有啊，我哋除咗呢啲三苦、八苦、无量之苦，嗱，呢个系三恶道嘅苦，呢啲系人间嘅苦。咁之外咧，仲有擦能、冰能、黄能、吓、玉能之外咧，风能、风灾、火灾、水灾，种种能啊，冇啦，冇呢啲能啊，饥渴啦、贫穷啦啊，呢啲灾难都有，但是应念消散、哦、由此显示这个咒的功德是多么大、啊、讲到咒的功德，就诵经功德 都是很大的。孟龙阴雅，旧阵时有个八姨婆呢，八姨婆呢就同埋佢的孙住埋一起，仔、哦、女都冇啦，是同埋個孫住埋一齊。個孫咧又好乖好孝順嘅，咁個孫咧就話俾八姨婆聽：阿嫲阿嫲，嗰度嗰個法師喺度講《法華經》喎。佢喺，你帶我去聽啦。唉，你邊度聽得到啊？你邊度睇得到啊？你又盲你又聾，你帶我去啦。那個孫就好乖，就拖住佢入去。有一个法师在哪里，他看不到啊，去问个孙法师在哪里，那用拉他的手指着那在那里。于是呢这个八姨婆呢就很虔诚地向这个法师行问顺礼。 聽唔懂啊，咁啊唔好為聽啦，翻去啦，又拖住佢翻去啦。翻去咧，嗰晚咧，個八姨婆死咗。咁啊死咗之後咧，嗰、那個孫咧就好驚啊！啊，攞張被咧就冚住佢，響個廳自己就鎖閂埋房門就瞓覺啦。瞓覺第二朝起身咧，八姨婆坐起喎。佢驚啊！驚啊！快啲閃下閃下走出街啦！佢八姨婆嗌住佢：嚟嚟嚟嚟嚟！嚇！你係人啊？係鬼啊？你睇到我？佢我睇到你頂啦！咁點樣講咧？個八佢話：佢問個阿嫲嫲：你係死咗噶嘛？你見到我？佢話：我冇死到啊！我翻咗生啊！佢話：我琴晚死咗啊！死咗去咗阎羅王嗰度。阎羅王話：我對説經的法師恭敬聞訊啊，消除了我業障啊，增加我壽命，還比我眼睇到嘢添啊！聽經啊，功德好大哦！聽法法經功德又大，聽任何經功德大，係只要你專心，你唔好喺度咧啊！聽下經咧就呢個法師講得唔好，我唔中意聽，走咯咁。好聽唔好聽，你都要聽。呢、這個聽經嘅功德係好大好大。哦，咁聽經功德大，持咒功德大唔大？大。所以呢度咧就話朦朧音雅，應時消散。仲、哦、好，仲有好多古仔係關於重經持咒嘅，但係咧講經好啦嚇，時間冇多。講到呢個難咧，係眾生咧係有八難八苦，你哋知啦。啊，生老病死苦、應憎會苦、愛別離苦、靠不得苦、五陰炽盛苦、八苦。八難咧又點啊？嗱，八難咧生在佛前佛後又係難嚇、啊，生響北區蘆洲。北區蘆洲嗱，我哋呢個世界有南禅部洲、北區蘆洲、東勝神洲、西牛貨洲。四大部洲、啊、第四大部洲咧，北區蘆洲嗰啲人咧，享天福啊，非常非常之快樂嘅。咁點解佢講係難咧嘅？佢冇機會萬法法，所以叫做北區蘆洲。生享北區蘆洲又係一個難，啊，朦朧音雅又係難，生享佛前佛後都係難。我哋現在係生享佛後。冇機會見法，法未出世之前你又出世啦，你冇機會見法都係一個難嚇，不堪受救又係一個難，哦，嗱，世智辯聰，世智辯聰，你唔好以為話生個仔咧啊好聰明，聰明反為聰明誤，我哋所要嘅唔係要聰明，我哋要智慧，智慧唔同聰明，而家無惡不作嘅人就係聰明得滯。佢唔聰明，佢唔會做壞事，哦、但係咧，佢冇智慧，唔知道人生係應該互相幫助，唔係互相陷害。咁我哋咧所要嘅係智慧，唔係聰明。聰明得就係世智辯聰，又係八能之一啊！長壽天能，生享長壽天咧，係又冇機會見法問法。呢八次嘅眾生咧，係冇機會接受佛法嘅教化。難以學法，所以叫做八難。小運就能夠傷我哋嘅身體，大運係攞我哋嘅命。咪響《藥師經》裏邊話，大運有九種，小運有無量。所以呢啲含難係眾生嘅苦難。嗱，呢度係解釋上邊嚇，就係賊係可以劫我哋嘅財。冰可以跌我哋嘅命，旺咧可以令到我哋含煙目素，藥咧捉你去坐監咧，一定係枷鎖禁閉啊！之外咧，打風啦、火燒啦、水溺啦、飢渴啦、貧窮，通通都能夠逼迫我哋、惱害我哋，令到我哋受苦。這個都係叫做難。呢種種苦難啊，只要你誠心誠意持呢個秘密神咒啊，呢、這個咒心咧就可以得到消散。呢一點就顯示呢個咒啊，百苦救難功德力。 这个灵验咒有百苦救难功德力